汪峰的《美丽世界的孤儿》，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汪峰的歌曲呢，我可以说几乎每一首都是经典吗？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可能会在网络上攻击他，但是我觉得靠作品说话真的是一个人的实力吧。包括章子怡，我相信他的作品应该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没想到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的人在攻击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的看到每一位这个明星或者是演员或者是歌手的作品，而更少的去评价他们的生活。好，下一首是来自一位朋友点的这个 JC 的说散就散，这位朋友叫做许潇，来送给你。 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

首经典老歌，来自王明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那么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国荣的《当年情》。为什么要送一首张国荣的歌曲呢？是因为今天有在网络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是张国荣的胞姐张绿萍因病去世了。顺着这个消息呢，我又去翻到了张国荣当年在89年的告别演唱会上的一段演说啊，特别特别受感动。突然就想要放一首张国荣的《当年情》来怀念一下哥哥，怀念一下他当年送给我们那么多的美好，感谢他。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明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再度添上新丝。 根据港媒的报道，张国荣的胞姐张绿萍因病逝世，享年77岁。长女表示呢，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的牵挂。她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在她身边。妈妈的人生好精彩，可以说不枉此生，没有遗憾。那么也祝福，所有的这个张国荣的粉丝嘛，能够，多接受更好的这种作品，多去关注哥哥以前的一些精彩。下一首是来自尚雯婕的《我想我是你的女人》。 先追了一段太远的旅程，最后却来到了无人小镇。啊，

醒觉，是否跨风成浪？ 来自许冠杰的《天才白痴梦》啊，那么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要到这儿了，不要走开，继续来锁定 FM 九五九，接下来会依然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黄小琥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金色的无限伴着音乐，北边你的眼睛是一湾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阵